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大家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们一开始啊，先和大家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对于爱看电影的朋友而言，您知道吗？今天呢，在105年前的这一天呢，可是电影发明的日子。1910年的8月27号，爱迪生发明了有声电影。在这一天呢，一些经过挑选的观众被爱迪生呢是邀请到位于新泽西州的西奥尔兰治的爱迪生的实验室。在这里呢，爱迪生呢把留声机和电影机上面的图像呢连在了一起，变为了电影机。其实呢，在爱迪生之前啊，曾经有人呢也想发明这个机器，但是啊，就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做出来。后来呢，爱迪生他把留声机和能够摄影的机器呢合在了一起，而且呢可以在同一时间当中把声音和图像通过这台机器记录下来。这一点做成了，也就是有了现代咱们所使用的电影机。整个的过程呢也很不容易，爱迪生呢耗费了2年的时间才是成功的制成了有声电影机。其实电影机呢历经现在的发展啊，传统的这种胶片式的电影机基本上都已经不使用了，都在使用的是数字摄影。其实回头来看，可能呢爱迪生所发明的胶片摄影机在不久之后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因为这些胶片的存在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另外还要再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在76年前的这一天，在1839年的8月27号，世界上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了天。这架飞机呢是由当时的德国所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呢飞机发动机本身呢高速喷射出来的燃气流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呢把飞机推上天的。这种原理啊，在咱们国家的古代呢就曾经有人用过，当时呢在宋朝的时候发明了带火药的火箭，就是用这个原理的。但是人们真正的意识到这种原理呢可以作为飞行器的使用，这还是20世纪初的事情。当时啊，俄国有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03年呢写了一本书，里面还阐述了火箭飞行的原理，并且呢还讲述了火箭呢是可以用于星际的交通，还提出了液体火箭的思想和原理图。哇，这是1903年的事情啊。但是后来呢，火箭其实呢在1960几年或者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了让人类去登陆月球的能力了。现在呢，喷气式飞机已经成为了咱们出门呢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之一，而且呢它的速度可以从1000多公里到3000多公里不等。此外呢，它还能够飞到2-3万米的高空。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得人类交通的速度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说完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说一说呢，最近在科学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鲜有趣的发现啊？要来说到的这件事儿，估计可能有一些经常在家里吃所谓深海鱼油补充剂的朋友，您听完之后也许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其实不久之前呢，我身边还有朋友刚刚从美国回来，还带了呢这个深海鱼油，说这深海鱼油好啊，常吃的能够预防心脏病，还能够预防呢老年痴呆，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大约呢10%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定期会服用鱼油的补充剂，据说呢它可以有效的预防我刚才说的这些疾病，甚至呢视力减退都可以预防。而这个做补充剂的行业啊，至少已经赚取了10几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呢，科学家们认为，过去呢，大家认为在鱼油当中含有的欧米伽3可以来呢帮助我们保护健康，但实际上经过常年的对于呢数千名老人的跟踪和研究发现，即使这些人呢每天补充欧米伽3深海鱼油，也只能起到一种